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1集，傅文铎笑了一声，继续开车。唐默不知道这个男人发现了什么，但无论如何，一切都只是他的猜测。只要唐默不承认，傅文铎绝对不可能知道真相。哪怕猜到了，唐默不承认就行。夕阳垂落，天边飘来一朵黑色的浓云，挡住了大半落日。快要下雨了，这次不想提前停车都不行。傅文铎将车停在路边，唐默拿着手枪独自走下高速公路，来到旁边的农田里，试着举起了手枪。他在得到 checkmate 异能后，查询了一些开枪的知识。唐默打开保险，拉套筒上膛，只听一道清脆的咔嚓声。唐默屏住呼吸，他抬起手，将枪口对准十米外的一棵小树，眯起双眼，唐默忽然按下扳机。巨大的后坐力令唐默错愕地睁大眼，向后倒跌半步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把枪的后坐力竟然大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。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，猝不及防地开枪之后，手臂也被震得发麻。他再看向那棵小树，只见树枝摇晃，几片叶子晃悠悠地落在了地上，树身上没有一个弹孔。刚才唐默是对准了树干射击的，现在很显然他没射中，子弹擦着树叶飞走了。唐默咬了咬牙，他这次有了准备，双手握着手枪，用力按下扳机。一道轰鸣般的枪响，银色子弹快速地刺破空气，射穿了树干。在唐默的眼中，他的动态视力勉强捕捉到了一道银色光线，这道光确实穿破树干，可是他距离唐默瞄准的地方有30多厘米的误差。代表星星消灭你异能，虽然说只要你瞄准了射击，子弹就会持续跟踪射击对象，但这一切建立在你真正射准的基础上。唐默在子弹射出去的那一刻，瞄准的部位发生了变化，那么他即使用了这个异能，明明想射的是敌人的头颅，可能子弹只会追踪对方的肩膀，射穿了也无伤大雅。这还是好的情况，最坏的情况是他一子弹射过去彻底瞄歪了，根本没瞄到人。唐默沉了脸色，他二话不说举起手枪对着树干又是砰砰两枪，这两次一次误差了20几厘米，一次竟然误差了半米。手枪里还剩下5发子弹，唐默举起枪准备再射击，一道低沉的声音从他的头顶传来。你以前没玩过？唐默转头看去，没。这样，傅文铎站在高速路上，他喝了口水，把空空的塑料瓶放在了越野车的车头，一手撑在围栏上，翻身一跃跳下了高速公路。傅文铎走到唐默身边，唐默说，我有一点运动症，晕车的情况还好，但是玩 3D 的射击游戏一般会有点晕，所以以前很少玩，平常只会玩一些博弈类的游戏。傅文铎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我说的是到俱乐部里玩枪，不是射击游戏。唐默明白过来，没玩过。现代社会确实会有很多人去俱乐部玩射箭射击，傅文铎这么问也是情有可原，毕竟他看到唐默突然之间想要手枪，以为他本来就会一点，没想到唐默是真的不会。傅文铎从唐默手里拿过枪，抬手瞄准十米外的那棵树，他双目一眯，突然飞速地打开保险，拉套上膛，按下扳机。这一系列动作如行云流水，快得唐默都没反应过来。下一秒，一道轰然枪声在唐默的耳边响起，那巨大的后坐力仿佛不存在一般， 傅文铎连手指都没动一下，一颗子弹便从枪口里射出去，直直地射穿了小树正中央的位置，打出一个圆滑的小洞。唐默的水平在初学者中也算是不错，毕竟他势力顶尖，身体力量强大，能够集中注意力找准中心，给他几天时间，他应该就能做到普通射击爱好者的水平。但和傅文铎一比，他刚才射出去的那几枪真的完全就是业余者和专业者的天壤差别。傅文铎几乎没有瞄准，他只是看了一眼便直接射穿了唐默原本想射的位置。那个位置唐默没有说，他之前的四枪也没有射中过，但傅文铎站在高速路上，仅仅凭借肉眼就看穿了他想瞄准的地方，并且一枪击中。唐默说，你知道我瞄准的是那个少了块树皮的地方，你之前射出去的那几枪都在那个点的周围。傅文铎理所当然地反问，你不想射那儿？唐默这次是真的无话可说了。这也幸好地球上线了，大家都拥有了异能，所有人的身体素质都有所提升，否则换到之前，十个他都不够傅少校一个人打的。傅文铎将枪还给了唐默，唐默握着枪试着回忆傅文铎刚才的动作，想模仿他来一枪。然而下一刻，一只温暖的手附在了唐默的手背上，刺得他浑身一震。他惊愕地转头看去，只见不知何时傅文铎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。傅文铎的动作无比自然，仿佛在训练新兵，他熟练地拉着唐默的手，帮着他握住了这把枪。傅文铎按着唐默的手，将他的手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，他声音低沉，以你的实力瞄准十米外的对象不难，射不准是因为你在子弹出膛的时候手歪了，我的这把枪用了特殊的枪口制退器，减弱了后坐力，但它本身是特殊制作的，子弹威力很大，后坐力也就很大，你在射击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没稳住，再加上后坐力影响，很容易射歪。再来一次。嗯。傅文铎低下头，定定地看着唐默。唐默心中一动，但他很快收了心，看向十米外的小树。傅文铎握着他的手，他握着枪，然后轻轻扣下扳机。这一次误差在五厘米内，唐默新射出去的子弹在傅文铎之前的弹孔旁边留下一个小小的圆洞。傅文铎说，还行，再来几次你应该就能抓到感觉了。说着他没有松开唐默的手，继续握着，打算再射一枪。这感觉真是怪极了，哪怕是个姑娘现在握着他的手，唐默都没感觉这么怪。傅文铎看上去似乎是个直男，但唐默知道他自己是个 gay 啊，被男人这么老握着手，唐默浑身别扭。但刚才射出去的那一枪，他确实隐隐抓住了感觉，他暗自决定再来一枪，下一枪绝对就松手，自己独自射击。在傅文铎的带领下，唐默又射出去一枪，这一次仍旧误差五厘米。傅文铎拉着他的手，似乎又要射出一枪，唐默立即说，我自己来吧。傅文铎低头看他，唐默神色平静，我大概抓住一点感觉了，让我自己来试一试。说着唐默不动声色地想要挣开傅文铎的手，却在他即将挣开的一刹那，傅文铎目光一变，他一下子握紧了唐默的手。唐默的脸上露出一瞬间的错愕，然而下一秒他也脸色微变，与傅文铎一起转头看向两人的身后。傅文铎握着唐默的手，另一只手拉住唐默的腰，将他整个人往后转了180度的大弯。在转弯的同时，他快速的低声说，射。唐默根本没看清自己瞄准了什么地方，但是傅文铎这句话一落，他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，他无比信任地射出了这颗子弹。接着只听一道短促的惊呼声，子弹轰的一声射进了田边的一块大石头里，将石头射穿出一个小圆孔。傅文铎握着唐默的手，即将喊出第二个射字，这时一道女声从石头后传来， 我们没恶意的，我们真的没恶意，我们就是听到枪声过来看看，真的。 又是一道男声响起， 别误会，别开枪，我们就是路过，真的是路过。 乌云从天边渐渐压了过来，太阳落山，两个人影高举双手，从大石头后走了出来。走在前头的是一个穿黑衣服的年轻女人，她一头短发，穿着一件薄薄的黑色棉袄，似乎是怕唐默再开枪，她用力地举着双手，表明自己没有恶意。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矮矮瘦瘦的年轻男人，两人个头相似，都举着手走出那块藏身的大石头。在这种农田里，声音没法收拢，很多细微的声音被风声吞没。唐默和傅文铎之前一直在专心练枪，加上这两个人躲得挺远，他们才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这两人。唐默冷冷地扫视着这两个人，他上下看了一遍后转头看向傅文铎，两个人点点头，确定这一男一女没什么威胁。傅文铎松开握着唐默的手，唐默将手枪放进手袋里，也没走近，他们就这么远远地看着那对男女。唐默和傅文铎没说话，这两人渐渐有点撑不住了。短发女人先说， 那个，你们相信我们没恶意了？ 傅文铎没回答，唐默淡淡地说，没有。顿了顿，他补充道，没相信。女人脸色一僵，她不知所措地看向身旁的同伴。男人解释说， 是这样的，我们就住在不远处的屋子里，这里是无锡下面的一个小镇，她是我妹妹，我叫王文浩，她叫王文娟，我们俩是在这个镇子长大的，大学毕业后我们一直在无锡市里上班，后来地球上线了，我和她就想回到老家避避风头。 唐默没吭声，男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尴尬，他看着唐默，再看看傅文铎，过了片刻硬着头皮继续说道， 我们只是普通的预备役，市里面有些危险，有很多厉害的玩家，我们不大敢待在那里，就想着回老家自己种田吃饭，避开那些什么恐怖的黑塔游戏。 短发女人赶紧说， 是这样的，我们真的没什么恶意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活人了，突然听到枪声才过来看两眼的，你们别误会，我们这就走。 这兄妹两人十分窘迫地看着唐默和傅文铎，他们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脸上全是尴尬的神色。两人的气质并不像普通的农民，说话谈吐也有些文化，听上去似乎真的是上过大学，后来在城市里打工的白领。见唐默和傅文铎不说话，这俩人也自讨没趣，兄妹二人互相看了眼，转身就想走。天边闪过一道耀眼的白光，下一秒震耳欲聋的雷声在四人的头顶响起，一道弯曲恐怖的闪电从天空的一端劈向另一端，几乎砸在这片大地上。王家兄妹被这雷声吓得缩紧了脖子，傅文铎也皱着眉抬头看着头顶漆黑的天色，一片厚重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大地上，气压极低，农田上风声停住，密不透风的感觉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一场大雨。这是春天来的第一场雨，刚过了新年，今年或许是一个早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